根字呢就讲这个二类状性呢二实不空二了，所以说二类状即二类状，言明妙心，即心即空。这段经文呢就显这个二类状不空的意思。怎样不空法呢？就是这个二类状言妙心，言本是明的这个心，是很微妙的。这个就是这个心，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方即火，即能即意，被是生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能界意是乃至色意色界，即明无明，明无明尽，意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腾罗即斯罗，即毗梨耶，即展提，即腾禅罗，即波罗蜜，即波罗蜜多，意是乃至即登达阿揭，即阿罗诃，即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上罗，即罗罗这呢段经文就是讲二内在性。二十不空二是随缘的，是随缘，能够随缘而不变。状性的体呢本来就是一法不立的，一法不立不是一切法，不是一切法，但是胜过一切法，所以呢它又是一切法。这个二内状性原本是明的，原本是妙的，这个心，这个心亦即是即空即心即空，乃至即意识界，是讲这个二类状性呢，是讲这个二类状性呢，是即是世间四科七大的法，即明无明，明无明尽，这一段经文呢即是二乘的法，咁呢个就系即系真谛理，亦系出世，亦系世间四科七大嘅理，亦系出世嘅真谛理啊！即腾罗，即斯罗啊，即毗梨耶呢一段咧就讲二类状性，即系菩萨法，系即系作谛理哦。二是乃至登他可见呢一段经文咧。直至到咧，係即上即落即我即淨咧，係講呢個二類狀性，就係法法，即係中體理。二是區即啊，世出世故呢兩句一樣係歸於呢段經文，話總見呢個二類狀性，因為勝具十法界三體理，所以咧個二類狀性就係十法界生體理、作體理、中體理啊。所以依呢個二類狀性呢就有四科七大，亦有出世間的四性的法，所以呢呢度係顯呢個假，顯呢個作替理，浸在作替理裏面講呢，有因有果，有善有惡，有苦有樂，有性有煩，係有嘅，一切有。前面係講空，而家係講有啊，咁啊，所以呢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無不假。正显这个二类众性呢是二实不空的意思，依这种道理去修呢就可以成就三摩菩提的假观言作替理。现在讲二类众性言三替理，前面呢非一切法呢，非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呢，是言真替理，真替理什么都没有的，真空的境界。但是呢而家呢度咧係講即一切法，即世間法，即出世間法咧係講作替理，作替理咧真係乜都有嘅，好多好多古怪嘢，我哋想象唔到嘅都有嘅。咁啊呢啲嘢咧，法法咧唔否認世間法，所以法話法法在世間啊，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而求兔角，兔仔有冇角仔？有冇角俾你求啊？牛先有角啫嘛，兔仔冇角噶，系咪？如果你離開世間法而去修法法，點樣修啊？冇可能修得到。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明白世間法知因識果，明白乜嘢叫做善，乜嘢叫做惡，然後去修。 收咗之後咧，先進入呢個空共，進入呢個空共就即有即空，反過嚟即空即有。咁呢個就係佛道，呢、這個就係中觀啦。哦，咁而家咧就講到二麗藏隨緣不變啊，遮照同時嘅意思啦。哦，即二麗藏妙明心現啊，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前一段經文咧係講一切虛非係顯空而來藏，一切虛即咧就係顯不空而來藏。而家咧就遮照同時就顯空不空而來藏。哦，二來即二來藏呢句經文咧就係指前文所講嘅虛非虛即嘅二來藏性。呢、這個二來藏性不可思議，叫做妙啊！朗然照彻法界叫做明，这个心呢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叫做然、哦、众生本来具足这个心体呢，然本不是有相的，亦不是无相的、哦、本来是非相，亦是无即相，冇呢个非相，系冇呢个即相，啊，冇非相就系冇呢个空相，冇即相咧就系冇呢个有相。但系咧系，所以咧叫做离即离非，离开呢一个世间嘅作态离，啊，叫离即，离开出世嘅根嘅真空嘅道理，真态离，叫做离非。这个叫做相遮空有，即是有，非是空，即是世间法，是有俗体离，非就是空，是真体离，出世间法，这个相遮空有。离即是离不空状，就是离依有，离非呢是离这个空状，即是离空，因为二类状不是二边的缘故，所以呢就相离空有二边。但是二类众性呢、啊、又不离空有二边。你说二类众性是空是有，它本体不是空有，但你二类众性你说它不是空有，它能够随缘有空有有、哦、所以呢是不是二边，但是又即不离二边，所以是即非即，即是相照空有，是相共，是即同埋以非啊。即是讲，即是十法界嘅法，是照不空而来藏，亦是照有。非即呢是唔系十法界法，是照空藏。亦即是照空，空有相照、相遮、相遮相照，就是中道空不空而来藏。哦，而家你明白了空不空而来藏的道理未啊？明唔明白先？嗱，而家我哋大家，我哋而家是乜嘢？我哋是不空而来藏。我哋有因有果有事相，你个样同我样唔同，你嘅境界同我境界唔同，你嘅谂法同我嘅谂法唔同，呢啲行唔行系有嘅，系事实系有，妄有假有，叫做假，一假一切假，你嘅系假，我嘅假，个个都系假，假形假相系有响度嘅，呢、这个系叫做有。但是这些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呢？幻想等于空中花水中的东西，没有实际的，不是永恒的，是无常的，苦的，空的，无我的，终归于空的，这个就是非，非就是空，即空之有，即是我们这个身体有之中就有这个空的道理在这里，是不是？明白没？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有这个空的道理在这里，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我哋嘅心啊，就有呢種形，有呢種相啊，呢、这個就即空即有。離開空有呢、这個係咩？係我哋嘅法性。我哋嘅法性唔係空，唔係有， 但是又能够言空言有，这个就是法式，这个就是中道，就是空不空而来作，显这个空不空而来作，你和我都有，这个心里面就有，你有没有心啊？有，你的心是怎样的？不是挺好的，为什么？有病嘛，有什么病？有贪嗔痴病啊。咁當我哋除咗呢個貪嗔痴之外，我哋呢個就係二類座。二類座唔係話啊，喺嗰度收米，喺嗰度寄居，喺嗰度鎖喺保險箱先，等我哋修行修到咧，然後打開保險箱攞。唔係，就係、是、妄之中就有爭，爭中就有妄，唔係離開我哋呢個身體嘅。所以古人話咧，日日抱法起啊，猛猛抱法滅。我哋猛猛抱住個法，法喺我哋嘅心中。这个就是二类状、哦、所以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就以自己来比较，你就明白空有不二，就是空不空二类状、哦、法为什么要讲空众、啊、他讲空众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我们依照这样去修呢，就可以成就奢摩托空故。因为我们这部经是讲修三故嘛，一心三故嘛，然后剩得一境三谛理嘛。咁法讲个空众俾我哋听咧，我哋依照去修就成呢个奢摩多空故。哦，法讲不空而内众咧，就令到我哋知道有因有果有善有恶，依照去修咧就成呢个三摩菩提假故。法再讲利即利非，是即是非，这个空不空而内藏呢，给我们知道呢，依照去修呢，就可以修这个善罗的中故、哦、我们法讲三而内藏，是为我们修三故所依、哦、空故性有什么好处 啊？因为我们呢知道这个藏性就、啊奢摩托空故呢，是因为我们问这个藏性呢，即是世间法能够成就这个三摩菩提假故、哦、如果问这个藏性非世出世法呢，就能够成就这个妙奢摩托空故。我们问这个藏性呢，是遮照同时呢，就能够成就妙禅罗中故。所以法呢是讲空不空，空不空，这三个二类状给我们呢，就为我们修三故所依，依照这样去修呢，就成就三种故、啊、成就这个三种故呢，就成佛咯、啊、所以以下经文说，以等不随分别，穷心动歇，歇即菩提。又说、啊、颠倒不生，思即而来，增心摩地。法讲这个三而内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明白一切假一切空，知道一切假就要有修有证，知道一切空就不执不着，不执不着而又去修无自生心，生心无自，这样就可以成这个中道，就可以成佛，就可以剪除我们的妄想，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很容易，只要你不分别，只要你不妄想执着，就是菩提、哦、所以颠倒不生，思即而来，增心摩地。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因为我们成日都在那里颠颠倒倒，是不是？我们如果我说嘿，你真的颠倒了，你佛是闹人的，实际不是闹人，是佛话给你听，我们成日都在颠颠倒倒、啊、无上以为上，无 苦就以为乐，空以为有、啊、种种执着，这个就是调转来这样，就是个道理调转来这样，叫做颠倒、啊、所以呢佛就要话给我们听，话空供给我们听，我们呢就不执着、啊、话假供给我们听，我们要去修行，知因识识果，要去修行，能够修而不执着，不执着而又去修，这个就成佛咯。咁就是中共哦。咁呢、这个显呢个三二类状的道理啊，就是乜嘢道理？就是三谛理，就是三生，就是三三大，就是三德。空众是显呢个真谛理，是三谛之中是上谛。哦，三生之中是属咩啊？属于报生。三德之中是什么？属于波耶德。 北空眾呢是顯呢個作替理，三弟之中是讓弟，三生之中是應生，三德之中呢是解脫德。空不空藏是顯中道理，是三弟之中是體弟，三生之中是法生，三德之中是法生德。由這部經所傳的是現三替理，自從法許可宣說守靈嚴王大定之後，道道都是顯示這個現三替理，所以呢阿難就能夠頓悟自己的心。現在呢法呢就為無學弟眾呢再講這個道理，最初是為阿難是講這個二類眾要現三替理，現在呢是為誰？為無學是富流羅這一班人再講這一三替理。咁呢就令佢目的，令佢咩？令佢知道萬法為心，一切都係只有一個眾性，空又係呢個眾性，假又係呢個眾性，中又係呢個眾性。眾性係即空即假即中。因為咁樣咧，就能就係現耳道斷心行次滅。嗱，呢幾個字嚇，現耳即係話説話講唔到嘅，我哋嘅心。去想去想思想这个心或者心所都没有办法是想得到的，所以呢是心行次灭。怎样呢？是究竟怎样的为正礼之、既然这种法性这种空而内藏的道理这么深刻，怎可以用分别心去七度而来的智慧呢？所以以下的经文呢，法呢就责备这个富流罗，他说你以世根的意言若入法的之见，简直就是迷，是属于迷中的人，不是属于有智慧的人。讲到这里是不是够钟啊？还有十分钟，OK， 再讲埋呢段吓。如何世根心有众生及出世根声闻缘觉，以所知心七度而来无上菩提，用世根而言入佛之见吓。咁法呢讲咗呢个二类众生系咁微妙咧，唔系可以用说话可以形容嘅，唔可以用心思可以谂得到嘅。咁点解你呢个世间人心有众生？心有系咩啊？若有、色有、无色有，三界众生，同埋出世间，出世间边个？声闻同埋缘觉。以自己所知道嘅心去七度二类嘅智慧啊，二类嘅智慧系咩？系无上菩提。用世根的意義想進入法的知見，根本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三界眾生呢是有三有，現覺呢二乘聖人呢雖然是斷煩惱了生死證得我空，但是仍舊迷這個二類眾生現三體理，仍舊不知道，乾教菩薩一樣不明白這種道理。菩薩的法執雖然是輕，二乘的法執雖然是重，但是呢都同樣不明白這個現三替理。以所知心就是分別的心，眾生的所分別的心呢是前七色，前七色眼耳鼻舌身，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和二根末羅色，第七末羅色。二乘聖人的所知心是什么？是大白色，两种都是妄想情类，都是执着。二类呢是能证的人、二类是能证的人，菩提呢是所证的法，菩提呢就是能证，三二类状呢为所证，法呢是以实智菩提呢就能够证得这个空众、而这个法以这个实智菩提证得这个空而内藏， 以方便智菩提呢正不空而来藏，以增胜菩提正空不空而来藏。所以呢这个三如来藏性呢是法所证的境界。以家凡夫同埋二乘圣人呢，以佢所知嘅分别嘅妄想心啊，呢种妄想去七度佛所三种智慧所证嘅无上菩提呢，呢个简直系徒劳无功啊，简直系妄想啊，妄想天开吓。佢呢个话用世间语言嘅入佛之见呢，佛果菩提系冇办法用说话可以讲嘅。不是我们心思可以达得到的，不过法为了利益众生，以无说之中而说，是方便来讲，众生是不明白法所讲的道理的宗旨，而执着法所讲的语言，而起种种分别，这些叫做是让这个世间的因缘自然和合和不和合种种的名相去七度法的智慧。等于富流罗说，阿难呢就每一次都说因缘自然是外道讲的，应该法话不啱，是对啊，但是法呢成日都讲话一切因缘生法嘛，为什么现在都说不是因缘呢？又阿难咧又执着一切法系和合而生嘅，或者系不和合而生嘅。富流罗咧就话：哦，啲水火点解唔本嚟就系互相泯灭噶？点解你话佢系圣周法界周遍法界咧？咁呢啲都系世间嘅语言啊，世间嘅执着嘅语言咧，点可以入法嘅之见咧？呢度系富法系执备。富流罗是不应该以这个执着的心去七度法的智慧。譬如什么？譬如琴瑟空喉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旨，终不能发，以以众生亦佛二事宝国真心各个言梦而我妄指，海印发光以朕举心层炉先起，又不勤求无上菩提，爱念小乘得小为足。这段经文就是苛责小乘人古人呢，就根据这段经文呢判这部经是属于方等事。方等是什么？凭偏斥小，凭大褒贬，五事八教之中方等事。咁法话你用你个知见七读法嘅智慧系冇可能嘅，等于乜嘢呢？等于琴瑟空喉，佢本嚟咧系具足个音声好清雅、好微妙嘅，但系如果你一支柴、一个士的去搞搞震响度搞喎咁。根本的那个声音就没办法听得清楚，要有妙指，要好懂运用这个手指去弹这个琴，然后声音才能测的。即是说你本来具足这个法性，你要很细心，要用你智慧去了解，不应该用你分别心、粗心大意去了解。粗心大意没办法入法的知见，要有这种智慧然后可以入法的知见。琴瑟空喉，这些是古人所用的乐器，古人所用的乐器呢，音乐呢是很雅致的，人家听了呢是令人很静好宁静的。现在的音乐怎样？嘈天巴拜跳跳闸，令人心烦的但是现代人就说好啊好啊好啊。前几年呢就说披头四搞搞震，现在都是啊，现在我坐在车里面，为何一开了我快点关了它，嘈天巴拜，这些又叫做音乐。所以呢显然现代人呢烦躁不安，古代人呢是很安静，所以呢古典音乐是好的。琴瑟空喉和琵琶都是乐器之中音声最雅的这个琴呢是相传说是古代伏羲氏所制造的，用这种琴呢弹这种声音呢 制止人哋邪淫，领导人归正师嘅。哦，所以长咧有三尺六寸咁长，象征乜嘢？象征360日。佢个徽咧又有十二，系象征十二律，系用铜木制造嘅。闪益三分，即系搭落去咧，凹落去咧有三分，凸出嚟有三分。个样咧好似葫芦咁样。哦，有五条弦嘅，系能够有五音，所以咧呢、这个古人咧就话呢、这个帝啊，皇帝啊，呢、这个尧舜皇帝，尧舜皇帝系我哋中国最好嘅皇帝吓，啊，腾呢个五弦之琴咧，就系歌呢个南风之章啊，呢、这个咧就系、是、古代嘅乐器啊，文王武王。每个人就加一条落去，意思就是合君臣的德。咁而家咧就个琴咧就有七条啦，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吓？瑟咧又系乐器之一，佢声系萧萧然，系好清澈嘅，有25弦。哦，咁啊，所以古人有诗咧就话25弦腾跃夜，就系指呢个瑟。空后咧有14条弦，哦，系呢个诗人所作嘅。佢声音咧系自然系出，系有放响度一种，动响度一种，哦，好似话相传话唐太宗咧系打日本嘅时候咧，到呢个八制国咧又得到呢种琴，所以又叫做八制琴。琵琶是有4条弦，用个手向前推向后来爬，叫做琵琶，有4种丝乐，音声是很美妙，是譬如什么？譬如凡夫外道声闻言觉，每个人都有具足这个状性，4条弦腾出这个美妙的音声，就是说凡夫外道声闻言觉都具足有这个状性，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妙用。乐器咧虽然系具足妙音啊，但如果冇呢个善于弹琴嘅人去弹咧，个音声咧系唔发得出嘅。即系等于我哋凡夫外道啊，声闻言觉都有呢个状性。如果你冇呢个智慧啊，去了解呢个法性咧，用呢个世根嘅分别心，用呢个世根语言咧，冇可能入到法嘅之境。好，咁啊。以众生亦服意时咧，就法咧系改呢个譬如嚟话，以法咧嚟合意话，你满慈同埋一切凡夫众生都系咁样，等于乜嘢？等于琴瑟嘅乐器，琴瑟乐器咧系等觉咧，等于乜嘢？等于呢个普觉明心。哦，琴具嘅妙音咧。琴的乐器呢就等于这个宝国真心，琴呢是具足这个妙音呢，就等于凡夫小乘具足这个宝国真心，各国圆满呢就因为揭发这个妙修呢，所以不能够显，每个人的真心都是圆满的，不过是没有这个妙修，即是等于没有妙指，没有这个好的手指去弹，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出这个妙音。众生呢本来具足这个宝觉真心，各个圆满，但因为缺乏增修，所以没有办法显出这个宝觉真心。而我按指啊，许印放光，法就不是了，法因为有妙修，就等于有这个妙指，所以就证得这个状性，因为证得这个状性就有这个妙用。妙用是什么？按一按手指就许印放光。许印是什么？是一个三昧的名字，是一种定的名字，是出自《华严经》，法是修这个三昧，一切法皆现于这个三昧之中，等于大海所有嘢都显现于向大海里边，叫做海印三昧。呢部经法咧，以手摩阿能嘅顶嘅时候咧，普法世界六种震动，记得嘛？前面讲过，普法世界六种震动，未曾而来啊， 这个治响世界的法呢，都有宝光啊，从它顶出这些光，同时呢响它十方法的世界，来到这个祈陀林共安能的顶，共二类顶，亦共安能的顶，这一种叫做按指放光，用个手指摸下安能的头呢，十方二类都放光，这个叫做按指放光。又《正命经》即是《维摩经》里面说，菩萨啊，若得净土呢，当净其心啊，随其心净呢，佛土净。咁当时舍利弗呢，听见呢个维摩居士话，菩萨要净土呢，就自己要净自己嘅心，心净就国土净啦。咁舍利弗就打妄想啦，心净就国土净，咁我哋释迦牟尼佛岂不是心唔净？点解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咁污糟邋遢噶？五浊恶世啊咁。当时呢佛呢知道舍利弗是打妄想啦，咁于是呢佢点啊，于是佢用个竹嚟啊，咁啊揼下大地，整个方娑婆世界哦变成极乐世界，变成好清净嘅。咁即係话你嘅心唔乾淨，你睇到娑婆世界污糟邋遢，即係佛嘅境界睇到娑婆世界仍旧系净土，咁呢个系叫做按脚趾而放光。按脚趾而海印放光，佛的境界就按指放光，众生境界又怎样，以朕改心层炉先起，这个呢就合这个没有这个妙的手指不能够发音了。蒙持即是富流罗同埋一切凡夫小乘，虽然具足这个二类众生种种的妙用，但是没有修啊，前世不修，今世又不修，所以就没办法发出妙用，所以呢暂时 一举心动念啫，就烦恼尘劳就生了。咁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你凡夫同埋小人不肯勤求法无上菩提之过，你爱念小乘得小为足的过失，这个就是闹小乘人，爱念小爱念小乘得小为足。讲到这里告终了。那呢下一次呢又到富流罗呢问提出问题了。他说哦，你说我呢有妄想啊，我的妄想由哪里来的，那你们就自己问一下自己妄想从哪里来的。